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政治一日都延长。咁上个礼拜就冇呢个节目嘅，事关呢啱啱人大释法呢间嘢就新鲜滚热辣，咁於是我录咗《世事中南海》呢，就决定礼拜五呢就上咗《世事中南海》先。咁事实上呢，就我讨论释法冇乜意义嘅，我冇乜同坊间唔同嘅观点，亦都坦白讲一句，把刀喺人哋度，咁你做嘅抗争你係可以付出啲咩呢？呢一样嘢同普遍有好多人嘅说法唔同，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就係话释法唔点都唔得㗎啦，咁非常之愤怒，法律界又黑衣游行，咁你又冲万二人上街，咁中联办门口企三四千，我又鍾意执一砖掟下你，咁即係事实上即係宏观嘅嚟睇，如果你觉得嗰样嘢係一个泄愤嘅动作，咁即係於我而言呢，无可无不可嘅。咁但实际上你问我你真係争取到乜嘢呢？咁我实际上真係现时仲未睇到个纲领。咁於是呢，老实讲释法我真係冇乜嘢好讲，有嘢都应该係上个礼拜搏击会讲晒㗎啦。咁呢，但问题就係话技术性啲嘅嘢呢，咁上个礼拜就交咗俾阿仁哥，咁即係我觉得礼拜五礼拜六就上咗佢一集先啦。咁无谓一日上咁多个呢啲咁 heavily political 嘅节目，咁所以我就上个礼拜唔上啦。咁今个礼拜其实就你话好多好多嘢值得讲又得，你话好多嘢唔值得讲又得，即係好老实讲，政治真係一日都延长，好似我开场白咁。一个礼拜你有两单好难啃嘅嘢，即係叫你食完一督屎之后第二督屎更加臭，要你怼埋佢。即係实际上係何其嘅呕心，我实际上係真係冇乜心机再去好认真咁去做功课喺呢个美国大选上面。一自己又唔系啲咩专家系嘛，自己又唔系睇咗好耐。咁实际上真係要讲落嘅时候亦都要做好多我唔肯定啱唔啱嘅分析，咁就无谓献丑啦，系咪？咁所以其实我 Facebook 都好少讲美国大选嘅，因为我唔识啊嘛。唯独事实上今年嘅5月5号讲咗就话，我可能咧，我比其他人更加相信咧 ，Donald Trump 系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嘅，类似咁上下意思啦。咁实际上系鸠估啫，即系 what a big deal fuck you 系咪？我唔觉得系估中。是一件咩事，亦都唔觉得估唔中嘅人系咩一件事。我淨系记得老萧系话希拉里赢梗，即系结果就输鸠咗，系咪？即系从来美国总统选举都唔系一个一面倒嘅选举，唔系因为你认为 Donald Trump 系扑街， Donald Trump 系一个癫佬，你就觉得佢完全冇机会。美国人真系唔系咁睇。票数证明咗极其量呢次只系一个五嘅选举。即系好难话 clear cut 边边系赢边边系输。即自从老布殊嗰届之后，都基本上系每任美国总统最多做两届，即系八年。咁每八年就轮一轮噶啦。咁今次真系轮到共和党。问题就系话共和党 nominee 一个癫人，咁你觉得呢个癫佬系会唔会美国佬跟住佢一齐癫咧？咁问题就系话会咯，系嘛？咁天会冧咩？唔系啊。我上个礼拜。唔知系咪上个礼拜添，我最早讲啊，释法冇错，大家心情系非常之差，真系咩都唔想谂，新闻都唔想睇，即系今个礼拜基本上 Facebook 都唔想讲嗰啲嘢吓，咁啊基本上单打都唔想单打嗰啲人，但系实际上要你啃多一单，你话喂美国选咗个癫佬上嚟吓，香港人系觉得佢癫啫，美国佬唔系咁睇咯。即最少喺个票数反映上面佢唔系一面倒咁输。当然喺popular vote 佢系输咗俾 Hillary， 但系佢系赢选举人票。咁我都真系有好多实质嘅讨论，就系话今次共和党系控制埋参议院嘅。咁所以基本上呢 共和党系要推行一啲政策嘅时候，系唔会有人喺度左右左势。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晰嘅选民意愿，就系佢哋觉得奥巴马做唔到嘢咯。问题就系话呢个系即系有一半系哲学问题嚟噶。咁乜嘢先叫做到嘢咧？系咪？咁你话我唔系住喺美国，我唔系美国人。咁你奥巴马呢八年做咗乜？咁起码我喺香港听到电视都会听到奥巴马 care 系咪？佢会帮一啲穷嘅人，有一个医疗计划，咁 cover 到佢哋嘅基本医疗嘅。咁当然 detail 系好多嘢细节啊，点样执行？有啲嘢可能系有争议性。问题就系话，起码你觉得呢一个方向都系合乎一啲大家心目中嘅普世价值。点解 Donald Trump 选咗上去，大家会咁热烈讨论呢？即系你会好易发觉喺 Facebook 好多人就喺度噏啦，哇！屌你香港人就唔系唔关心政治，不过唔关心香港政治啫，佢关心美国政治。即系我觉得呢个判断系大错特错。香港人系关心政治，香港人系关心新闻，即系只不过喺香港嗰种无力感系远远大过美国。喺美国你会觉得，即系譬如啱啱 Donald Trump 选上咗。呢几日好多人上街，好多人游行，即系好坦白讲，嗰啲人上街游行，佢真系好明显系一个表达意愿，即系佢唔系我总统咯，佢唔系我选出嚟噶咯，佢代表唔到我咯。问题就系话，嗰啲人可能有零星嘅冲突事件啊，但系嗰啲人你会清楚佢唔系要求一样嘢嘅，即系佢唔会话，哇！我而家塞住边一条 highway， 我系唔走噶啦，直至到你作一个回应，即系譬如你Donald Trump 自己。未宣誓就已经话佢唔做咁辞职咁样，都唔知有冇得辞职添。佢哋唔系要求咁啲咩咁嘅嘢，佢哋系上街即系表达意愿，唔同你香港。你香港你话人大释法，其实好多人就系要求紧一个好实质嘅嘢，就系抗议释法，又或者法官唔好跟佢呢个人大释法去判决。好似雨伞革命咁，我哋要求系831开斩啊，唔系落斩啊。佢要求系好清晰噶，同埋喺起码喺嗰一刻，大家喺金钟觉得嗰个决定系 doable 嘅，即系起码你人大常委会又好，你李飞又好，你张德江又好，即系当然呢几个我读得出系最硬噶啦。咁可能一啲政治角力，佢觉得呢一刻都系，可能我撤销呢个决定，又或者暂缓呢个决定嘅执行，又或者可能政改重新启动过，重新倾过，有边一啲位可以走盏嘅，大家都系。换取一个咁嘅承诺啫嘛，即系但系问题你系实质嘅嗰样嘢，但系你见到系啦，好多人上街抗议，即系美国好多人上街抗议，即系 Donald Trump 赢咗个美国大选，咁 so what？ 即系佢系事实上，即系佢揸 fit 过啊，系咪？咁当佢要外访嘅时候，都系飞机飞呢个去啊，唔系飞第二个啊。咁你点样唔妥佢啊？即系你点样反对佢都好，你唔交税都好，佢始终都系美国总统嚟嘅。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好现实嘅。问题就系话，你喺美国，你竟然有个人咁捻样衰，啱啱选咗佢呢头，嗰头就已经冲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去堵佢。呢一样嘢，美国人系会知廉耻咯。美国人知廉耻，共和党都会知廉耻咯。即系好话唔好听，选之前众叛亲离，真系可以割席嘅都割晒噶啦。咁你话喂，来年四年系嘛？佢做四年之后，嗰四年系咪换一个共和党嘅上去啊？因为屌喂，呢条我缩七条噶咯，咁你七条做四年啊，74噶咯。咁你期望佢再做多四年78啦，佢真係百億公嚟㗎大佬。你唔好睇佢老婆又后生又波大喎，唔係嗰样嘢嚟喎，佢真係老喎。咁所以即係我諗极其量，大家咪 expect 屌你忍佢四年啦，係咪？咁喺美国係有呢个空间去忍佢四年，问题就係香港你忍多梁振英四年，你係唔知发生咩事㗎。你啱啱释完法，你係觉得好似人大呢头释完法，嗰头好似同你想讲23条啦。不过琴日多维新闻同埋今日成报呢又 echo 咗另外一件事，就觉得呢梁振英真係摆咗阿爷上台，即係呢个同我之前嘅分析同判断呢係同一脉络嘅。即係我始终都觉得呢一刻呢北京係第一对行政长官係未有任何一个好实质嘅建议。第二就係话係咪一定梁振英係唔连任得到，或者一定係个连任呢？即系我谂北京唔系考虑紧呢一样嘢，即系真系要等可能唔同嘅候选人， 佢开始公开宣布咗佢有意角逐呢个成为行政长官嘅 candidate， 佢都唔系入闸，佢要起码就攞咗选委提名，佢先至系入闸。咁问题就系话，而家就算胡官呢啲咁嘅质地，佢行出嚟，佢都系话俾人听，佢有意竞逐入闸啫。咁啊，睇下边个出嚟，边个民望高，又或者真系睇下啲辩论，即系唔系辩论啊？睇下呢排去到二三月嘅时候，睇下边个啲口水多，边个失误多。喂，好多嘢睇咁啊，睇民情，仲有睇下边样嘢反弹。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去判断边个得边个唔得咧，实在系太早嘅。问题就系话，我一路都讲个讲法系。你睇到曾玉成讲嘅嘢，你睇到叶柳讲嘅嘢，你睇到唔同界别，就算系北京阵营嘅人都好，佢对梁振英系完全唔客气嘅，即系净系呢一样嘢已经足够显示梁振英嘅支持系非常非常之薄弱嘅。可能佢背后嘅保家对佢有一定嘅支持啊，咁但系实际上嗰种支持唔系话阴点佢系定唔系嗰种力量咯。咁你睇到其实好多人都唔妥佢呀，咁冇 ever 啦，係咪？咁你讲返美国，美国人就觉得共和党呢一条路呢可以行出一条新嘅路，咁真係佢可能要起一条墙围绕实晒美国啦，咁所以呢几日啲基建股啊水泥嗰啲就升啦。咁你就知佢老老实实，即係我觉得呢样嘢真係做唔到嘅。连其实好多舆论都讲佢可能一选到之后啊，嗰头嘅竞选网站就已经移除啲关于宗教啊、关于气候啊嗰啲政纲冚唪唥都已经 delete 晒啦。你话佢搬龙门又好，你话讲大话好，喂，美国人就系觉得呢四年可能俾呢个人试下。咁不系，即系对一啲可能支持普世价值嘅人嚟讲，其实系好痛苦。成日话香港人唔关心政治，香港人关心政治。即系对于一啲影响到普世价值嘅嘢，其实大家都好关心。尤其是大家知道，即系冇可能美国发生一样嘢同中国冇关系，又或者美国换一个总统，其实佢真系对全球都有影响。你系好难唔关心呢件事。同埋就系话 ，Facebook 本身就系一个制造 echo chamber 嘅地方。即系当你个朋友圈上边永远都系啲关心政治、会讨论新闻嘅人，有乜办法你啲朋友唔对呢件事有少少感觉啫？是咪？即所以我成日讲好多次，你一日闹啲港珠，啲港珠唔撚会醒，你明唔明？即可能我有日做咗港珠，或者我而家已经系港珠，问题就系你闹我，我系唔会醒㗎嘛。唔系我诈瞓定系乜，而系话嗰种无力感令到我哋觉得就系呢一刻我唔知可以帮到手做啲咩嘢。即讲白啲就系话你叫我 ,OK, 黄之锋你叫我同你西环掟砖，咁你都话俾我听你想做乜嘢。即系你话你想剔单间七号差馆，又或者你想冲入中联办，我都有个短期目标。大家譬如你号召三千人围到中联办，点点点，咁你都有个目标啊。咁你而家掟嚿砖，我真系觉得唔系一个改变到现实嘅方法。咁你又点能够叫我咁捻身娇肉贵嚟同你掟砖啊，大佬系咪？我有屋企，有老婆，有车有楼，我承受唔起呢一样嘢咯。好坦白讲。因为就算冇车冇楼，我有快乐嘅人生，边个同你掟砖啊？问心，即系而家唔系失业率高到大家冇饭开冇饭食，系嘛？要掟呢嚿砖嚟，希望掟咗个砖，系嘛？换一个人，好似2003年咁，老董落台之后，经济就好啦。唔系嗰个气候啊嘛。即系当然，而家呢一刻仲系贫富好悬殊。问题系唔系气候就唔系气候。又或者你个抗争纲领唔清晰就唔清晰，你吹唔到鸡就吹唔到鸡。问题就系话你美国选咗个特朗普，你起码啲人上街抗议，我就系俾面色你睇，日喺你面前赖屎放屁赖尿，等你样衰，希望四年之后换个第二个，又或者起码呢四年佢即系醒醒定定，系嘛？即系呢四年唔好行差踏错先啦。如果唔系，真系上任冇耐，佢就话唔系你信伊斯兰嘅，唔该你喺你个社区里边自己划一笪地，你自己住，又或者你伊斯兰国你自己吓、啊，真系要开兵走去打 Q 你嘅，你真系唔知发生咩事喎、啊，大佬呢一刻系嘛？好多人都即系股市跌，点解因素唔明朗咯？咁咩叫因素唔明朗啊？咁呢个人。入到白宫，大佬你真系唔知咩事喎、啊，好捻有趣嘅、啊。你当你呢个美国总统外访嘅时候，你譬如你去南韩外访，哦啲曳仔冚唪唥就喺度， 去喺 YouTube 度 search 你啲片，话你几时揽住条脱光光嘅靓女影相，你老婆几时影嗰一辑艳照，跟住呢个你又有几多个老婆，边个老婆同边个勾佬，跟住你个仔咧有啲大有啲细，个个就唔同老母嘅，咁你真系好滑稽呢件事，我唔明白一个七条嘅老人家，你真系顶得顺呢啲，我真系顶唔顺嘅，即系老实讲。即系你悭翻啖气，翻去凑孙啊，大佬搞呢啲。咁啊，讲翻美国大选，即系好老实讲，从来美国大选都系唔系一个一面倒嘅选举。咁真系有啲咩值得讨论呢？所以我就唔觉得估啱同估错，真系实质上系一件咁大嘅事。所以我就唔会长篇大论啊，点解你要咁样估法啊？点解我咁样估法，我叫啱？即系纯粹系大细问题嚟嘅啫，吓、啊！即系如果你要觉得呢啲大细问题，即系打铺牌咁，你要打每一只牌，你要计300条数，跟住话俾喺后边睇紧你副牌嗰个人听，点解你要打呢只东而唔打呢只西？屌你到最后人哋就自摸食捻咗，边个你点样打呢只东打呢只西啫？人哋自摸关你紧事咩？屌，人哋食煲鸡糊添啫，自摸门清三番。你真系吹佢唔涨噶嘛？打麻雀得一样嘢，你就赢同输。你成场冇打过错牌，你都可以输噶，你唔捻食糊啊嘛。所以千祈要反省一样嘢，点解睇错？谦卑，谦卑更谦卑。全世界都好 cocky， 好自大，咁觉得希拉里赢紧嘅时候，谦卑谂一下，系咪 Donald Trump 会赢？会唔会有啲乜嘢情况下佢会赢？我已经系讲咗一千次。好多时你諗一样嘢点解会赢系冇意思㗎，你要諗乜嘢情况之下佢会输。你要俾自己一个心理准备，俾自己一个打算，希望自己有两手准备， in the long run, 你会每一样嘢都处理得好啲，有一个比较相对地好嘅人生，就系、是、因为咁解啫。所以谦卑，谦卑更谦卑。攞去支咪吹水嘅要谦卑，觉得自己从政嘅人更加要谦卑。cocky 系冇意思嘅，你觉得你自己精英系冇意思嘅。你做啲正确嘅决定，做100个正确决定都系冇意思嘅。如果你从政，你就系要选票，你就要支持者。你冇选票，冇支持者，你系发紧梦。Donald Trump 上咗场有啲咩最大嘅问题呢？其实归纳喺三个。第一，气候问题。喺2015年呢，喺巴黎就开咗次气候峰会。美国其中一个契约国，即係佢有若干嘅条件要遵守嘅。问题就係、是、呢， Donald Trump 就觉得成个气候转变气温升高呢，其实係个假象，其实係个骗局。It's Chinese hoax。咁严重嘅。咁佢上场会唔会第一时间喺环保嘅budget上面做啲修改呢？会唔会 cut budget 呢？问题就係话2015年嘅巴黎条约呢，其实签咗契约国係有责任呢，向嗰啲发展中国家呢，每年呢就俾$1,000亿佢哋改善呢个气候问题嘅。咁问题当然就係钱从何来啦。咁问题就係话，如果你所有嘅契约国大家要俾一个 share 嘅时候，咁系咪 GDP 多啲嗰个俾多啲 share 咧？嗱，呢样嘢未倾成嘅。咁而家美国选个 Donald Trump， 咁系咪代表美国喺气候环境保护方面嘅 budget 会 cut？ 钱我唔科落嚟，咁你以发展，唔系咁你发展中国家点样改善气候咧？系嘛？点样降低嗰个 global warming 咧？点样减低呢个碳排放咧？喂，老实实，咁你最有钱嗰个唔俾吓，持份额最大嗰个持份者唔俾钱。咁我第二德国我点俾钱先？英国点俾钱先？印度俾唔俾先？印度收嘅啫吓。喂，呢啲问题真係要諗㗎喎。咁问题就係话，喺气候上面 ,Donald Trump 赢咗，已经制造咗呢一个不稳定因素啦。点解股市大跌？你就唔知佢玩边科啦。佢系咪真係夠胆 cut budget 呢？咁你如果 cut 咗 budget， 当然你可能就会放宽一啲喺美国国内工厂嘅一啲排放指标啊，佢可能可以开多啲工，又或者用多啲污染嘅能源，可能用石油啦，用少啲天然气啦。喂，呢啲嘢系直接影响到第一成个世界嘅气候转变，第二就系话喺成个世界喺嗰个巴黎協議上面唔同嘅制約國，大家係點樣合作， 有冇嗰个互信。Donald Trump 一个人，你觉得佢觉得点样 value 互信呢一样嘢？我真系睇唔到佢会觉得佢射你啊！佢真系唔射你噶，佢 cut 系 cut 噶咯吓。佢觉得气候问题系一个骗局啊嘛。咁你哋搞掂佢啦。咁美国人系好叻嘅，好伟大嘅，好聪明嘅。咁我当然就唔会同你找数，唔会同你埋单喎。咁你其他签咗呢个条约嘅国家嘅契约国，咁你唔该自己埋单，自己找数啊，唔关美国事。咁老实讲，京都条约2020年就失效㗎啦。咁之后仲有冇一啲国际间嘅条约大家系承认嘅，继续去减低成个地球嘅碳排放嘅污染，可以降低返即係减低global warming 嘅影响呢？咁呢样系非常大嘅问题。咁有时间呢，我系会请阿李伟才博士呢继续讲解嘅。即係我讲真係非常之佩服佢。即係一个助教，但係即係一个科学家，你真係要听下佢好真係要听下李博士喺呢方面呢有咩意见，有咩可以做，最紧要呢一样嘢。怀忧丧志呢系冇用嘅，记唔得教主保份啦、啊、香港人系没有怀忧丧志嘅空间，请大家记实呢句说话、啊、教主保份时刻在心。除咗气候问题，大家都知道 Donald Trump 系非常之保守嘅，嗰种保守呢系会好易令到国与国之间有啲贸易协定更加趋向保守，即佢可能会将关税提高啊，减少你外国嘅进口啊。问题就係话而家最大向美国输出产品国家就係中国。咁如果佢真係喺佢政纲里面咁讲，人民币係被低估 15-40% 嘅话，咁你就好撚大镬㗎喇喎。咁到时如果香港係同而家系同美金挂钩，如果佢对人民币嘅汇率有咩变动嘅时候，咁香港港元系究竟同人民币挂钩好啊，定还是系继续同美金挂钩呢？喂，呢啲咁专业嘅问题，我又要请阿李博士嚟讲，我又系唔识。问题就系话，而家你一知香港嘅通胀，又或者点解你食一碟餐蛋饭咁贵，系一啲输入性嘅通胀，因为人民币喺呢十年八年实在升咗好多。咁如果美国觉得人民币都系严重被低估 undervalue 嘅话，咁我哋使唔使60蚊食碟餐蛋饭呢？喂，咁死人，大佬，呢啲问题我真系唔识点解决，亦都唔知从何谈起。但系呢一样嘢亦都系正正喺个市场上面对 Donald Trump 一种忧虑。你起码 Hillary 唔会喺呢啲方面做一个好 radical 嘅一个转变。市场真係最怕一个突如其来嘅转变，而大家呢係预计唔到嘅。咁当然就係话 Donald Trump 係一个有钱嘅人，佢唔会冇股票㗎。问题就係话係咪你真係好怕佢，原来佢做嘅决定同佢自己嘅身家完全冇关，死就死你，你係契弟赚晒佢自己，咁死人啦真係大佬。仲有喺政纲里面真係赶晒伊斯兰教嘅人走。咁我又唔知呢啲嘢点收货。问题就系话，以一个 Donald Trump 咁性格嘅人上咗位，佢可能唔系实质上有一啲政策上边，可能真系歧视啲伊斯兰国嘅教徒啊，又或者信伊斯兰教嘅人，但系你系好难阻止到佢喺一啲公开讲话里边失言。呢一啲嘢喺佢嘅辩论你会睇到，喺 YouTube 片里边睇到。在好多情况你都知佢呢个人系乱交咁讲嘢。一个70岁嘅阿伯嗰种固执你系改变唔到嘅，问题系佢依然系要乱交咁讲嘢，佢依然系要好自大咁乱交咁讲嘢。佢真系有一日辣中唔知边个人，而系真系会唔得呢个人系即系一定要清算一下，又走去美国放炸弹。即系到时唔好话对股市嘅动荡，而系话呢样嘢真系冇日安宁㗎。三招唔埋两日又爆一个，佢攻势佢唔系下下好似911嗰种炸飞机，佢三招唔埋两日突然间爆个边度炸弹，死一件伤十件。喂，你真系人心惶惶㗎嘛。问题就系话，我只系问一样嘢，你系究竟有冇办法减低呢啲事件出现嘅次数，定还是你觉得唔系 呢啲事件出现同我冇关，我继续应该打救佢，应该继续刺激嗰啲人、驱隔嗰啲人、驱赶嗰啲人。呢、这个就系正正相信普世价值，定系即系真系右翼同自由主义嘅对垒。喂，大佬，大家唔相信呢一样嘢啊嘛，同埋大家即系要安全要稳定嘅吓、啊，你又觉得你撩庆佢冇所谓，梗系啦，你日几百条保镖保护住你，唔系我啊嘛。屌你嗰啲伊斯兰嗰啲放炸弹好聪明㗎喎，识佢啲地铁站啊、商场啊、旅游区㗎喎，係咪？你搞马拉松啊，你搞三项铁人啊，你搞踩单车啊，你 Super Bowl 啊，你有 NBA 啊，佢就係炸你一个，佢唔使搵好大嘅炸弹㗎喎。你要知道而家 Note 7都系炸弹嚟㗎喎。屌你佢带十部 Note 7落去，真係可能炸死一件伤十件啊。个杀伤力唔系大啊，而系对民众个恐慌嘅影响就大啦。真系有个咁嘅人，你又真系唔知佢几时口不择言嘅。你话死唔死吓、啊？我唔识讲美国选举，就讲到呢一度。问题就系作为一个崇尚自由又或者相信普世价值嘅人，你见到一啲右翼思潮嘅复辟咧，你系个心好不安。问题就系话，从来有啲人讲大话。佢都起码喺你面前，佢都同你一齐谴责啲讲大话嘅人。就算佢系即系黄毓民咁，系嘛？佢都起码识喺你面前扮一个教授款嚟谴责啲讲大话嘅人啦。而家啲本土派仲无耻嘅黄毓民啊，你要知道系嘛？嗰啲人觉得讲大话系老讽嘅，呢头话诶，因为安全关系吓，因为地势关系，因为个结构关系。我哋今日两个议员呢就唔会进入嗰间会议室开会㗎喇。呢头话完嗰头就已经走去冲，仲要撞低你几个，伤咗你几个，救伤车车入医院。即当然佢影响唔系影响到全世界人。问题就係话你选佢嘅人觉得讲大话冇所谓㗎嘛。佢真係呢头对住个电视机讲大话都得嘅。咁你真係唔知佢开边饭㗎喎。你唔知佢几时讲真几时讲假㗎喎。咁啊，由 B B 嗰啲政纲佢唔做，佢又话得㗎喎。咁政纲讲咗一定要做嘅咩？佢理解系咁嘅，而选佢选民又觉得冇所谓嘅，呢度得人惊喎，大佬。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 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